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 请坐。各位，昨晚讲到五重言语之中的最后一种判咎相，是不是？判咎相呢，就是说将这部经判别在佛教一代士教里面是属于哪一教。所谓教呢和事呢，就是很多法师都有不同的讲法，但昨晚我简单地介绍了现手中的三事五教和天台中的五事八教。普通呢，现在研究经教的人呢，都是依照天台中的五事八教来解释的，因此我今晚呢就特别介绍天台中的五事八教了。现在讲到判咎相，就是讲这五事八教。现在讲五事，第一呢就是花严事，是天台智者大师入法花三昧之后呢，他亲自见到灵生一回未散，见到佛呢还在灵生说法，后来七定了之后呢辩才无碍，所以呢就将佛的一代士教判为五事八教。最初佛成道的时候呢，十方菩萨都来到混集在佛前，佛呢在这个时候就为他因中修行的法身弟子说一真法偈的法，是讲这个实相无相的道理。这种是佛的境界，菩萨的境界，因此呢是叫做花严大教。花严大教当时所讲的法的境界呢，有很多小根基的人坐在那里，他有耳不闻言顿法，有眼不见舍罗生。当时法呢就觉得这帮人真的很可怜了，我现在跟他讲这么好的法的道理，但是他不懂，他不了解，那怎么呢？于是呢法呢就想说，不如我都不说法了。后来呢他又想一下，我出世都是为了度众生，如果我不度这帮人呢，他们就更加可怜咯。于是呢他忍实思虔，是以一个比丘身，本来法的报身是清净庄严广大无比的嘛，后来呢他就以一个比丘相，是象六金身的比丘相，为这个顿根的众生呢是讲这个四谛法论，所谓生灭四谛，即是苦谛、集谛、道谛和灭谛，即是在落野院是转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论。听过经的就很明白什么叫做三转四谛十二行法论了，我相信也不需要再详细加解释，需不需要？ 需要。 需要啊，金钱都需要，但我不知道我记不记得。 嗱，法咧就忍實思前咧，現咗比丘相咧，佢就諗下，我最先要度邊個先咁。後嚟一諗咧，佢話：，我應該去度嗰五比丘，因為最初五比丘咧，因為呢個嬌層二啊，同埋摩诃男啊、麻勝啊、小男啊、迦摄啊呢五個人咧，都係皇親國戚嚟嘅，更咪佢哋響舍生修行噶嘛。後嚟咧，佢哋以為替子退咗初心啦，因此咧就走去落夜院自己苦行。咁佛咧現咗呢個比丘相之後咧，就諗住應該先去嗰度度佢哋啦。咁於是咧就喺度咧，呢五比丘咧，呢、這個未係比丘嚇，呢五兄弟啊，堂兄弟嚟噶。咁見咗佛之後咧，哇，相好莊嚴，大家都嚟親近佢啦。佛就跟他说，第一展就是示展、开示的示、怎样展呢？他说此是苦你应知，此是集你应填，此是道你应修，此是灭而应正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做人咧係好苦啊！各位，我以前咧我就成日都講生老病死苦啦，啊，愛別離苦啦，求不得苦啦，煙憎會苦啦。我只係講啫，我未了解到喎。但係我而家真真實實體會到老苦啊！你睇我而家幾苦啊！行路咧，中中講要人扶，係咪啊？有嘢又唔食得。有 TV 咁好 show 我又唔睇得，因为个眼唔好啊嘛，系咪老啊嘛？所以老苦啊，生苦啊，有啲人咧就话我出世嘅时候我唔知道苦喎，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我唔知道苦啊。实际上你知道嘅，每个细佬哥出世啊，点啊？呱呱叫就系、是、苦。根據佛話俾我哋聽，我哋出世嘅時候咧，我哋初初呢個肌膚啊、肌肉啊，而呢個外界嘅空氣接觸咧，好似刀割咁痛苦，所以咧個細佬哥咧就呱呱叫，嚇、好痛苦。咁啊，實際上咧呢一個係一個另外一種講法。而家我體會到咧，人咧為咗生存咧就要搏鬥，就要爭取。就要追求，就要你争我夺，为了生前生苦，生苦就是为了生前就要苦，就要受苦啊。另外呢，其他爱求不得苦，我相信每个人都有的了，是吧？就算你很如意啊，譬如話我哋過年嘅時候，恭喜你如意吉祥咁，每個人都如意吉祥，但係都有時不如意嘅時候，求不得苦，即係等於而家咁。我而家叫你復經咁，你話我唔識啊，咁求不得苦咯，係咪？咁啊，愛別離苦咧，咁每個人都有。嗱，人就係感情嘅動物 ，OK？不是一定是臨來的愛情才痛苦的，我們每個人都有親情的，譬如離開自己父母、要出門了， 這種感情呢，依依不捨呢，就是一種苦來的。當然啦，如果是恩愛的夫妻、一旦別離更加痛苦啦，是吧？對於自己的仔女，一旦離開自己，所謂人生最苦是什麼？無非生別已死離。當我們生別死離的時候，是很苦的。愛別離苦，求不得苦，應憎會苦。有很多人呢就說我不見他就可以了，但偏偏你想不見他，偏偏日日要對著他，你信不信啊？有些事呢，你說是最不想見那個人，但你偏偏天天都要見到他，非見他不可。尤其是家庭裏面婆媳之間的關係、姑嫂之間的關係、 仔女之间的关系啦，咁有时好恶劣噶。但你能不能够唔见佢啊？冇可能噶，呢啲咪冤憎会苦咯。五阴炽盛苦，咁啊好多人或者都唔了解嘅，需唔需要讲啊？五阴又叫做五运，色受想行识，识就是我哋呢个身体。我哋呢个身体啊，妈妈生到我哋鬼咁丑样嘅时候咧，苦唔苦啊？妈妈生到我哋好靓嘅时候，但系渐渐又老咗喎，又变咗样喎，苦唔苦啊？呢个色质方面啊，受是感受，人的感受有快乐的感受，有痛苦的感受，但是人生世上不如意事十上九八啊，所以我们的感受呢很多事都很痛苦的。想是思想上啊，每个人都想好好的理想，都有好好的理想，都会追求好好的理想，但是未必达得到，这个是一个讲法。另外一个讲法就是思想斗争，又是一种痛苦。你的思想未必合我的思想，我思想未必合你的思想，产生斗争，这个又是一种苦。世界上今日世界啊，之所以咁混乱呢，就是两大思想在度斗紧争啊，一个民主啦，一个是咩啊？共和党啦，系讲美国啦吓，一个共和党啦，一个民主党啦，咪成日都响度斗啊！世界上亦有共产党啦，啊，民主党啦，咁实际上每一党都有佢嘅好处，但系每一党亦有佢短处。晒更法嘛，晒更法就有利必有害，哦，冇可能系顺善顺美嘅。但系呢个呢个咧就系人生嘅思想上嘅痛苦。受想行，你说我行得，哦，不苦，哦，这个行呢不是说行路那行，千流不息，忽然间想到这件事，忽然间想到那件事，哦，千流不息。再说我们生命又是在千流不息，我们所占有一切都是在千流不息。所谓物，啊，有成自为空，世界有生自而灭，人有生老病死，一路响到千变不息，呢，这个又是苦。再讲色，色就是知识的色吓，知识的色，色呢在佛教来讲呢，有眼色、耳色、鼻色、舌色、身色、意色，叫做六种色。跟住呢在大乘佛法讲呢，仲有摩罗色同埋阿赖耶色，哦，这些是比较深刻啲。但总而言之呢，是代表我哋精神界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识四蕴是属于精神。色这个色呢是代表物质，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由物质和精神组合而成的，啊，如果物质和精神不平衡呢，就会产生痛苦的了。啊，这个世界呢就物质非常之文明了，但是精神呢就反戰落後，哦，無可否認，在這個時代呢，我們每個人精神上都很痛苦的。即是說由這個色化物質和受想行識精神界組合而成這個身體呢，分分鐘在那裡變的，分分鐘呢沒辦法平衡發展的，這個就是苦。 除了这些生老病死苦、爱别离苦、求不得苦、应增回苦、五阴炽盛苦之外，还有人事计冲突的苦，还有天灾云祸的苦。所以呢，佛话给我们听，三计无安，犹疑苦杂，众苦充满，甚可怖畏，好好怕的。我们所处的时代是痛苦啊。咁我哋唔知道啊，佛呢就对焦层二五比丘话：系呢啲系苦啊，人生就系苦啊，你应该知道啊。啊，啲苦由边度嚟噶？由习嚟，由烦恼召集而嚟。如果我哋冇贪、冇嗔、冇痴、冇边骄慢啊，冇欲惑啊，冇种种嘅烦恼嘅话，我哋就唔会做作业，冇唔会作业咧，就唔会招致呢啲痛苦。咁啊，所以习是苦因，啊，此是习，你应断，你应该断咗呢啲烦恼。哦，啊，跟呢个系人生痛苦的一面。但人生究竟是不是就是这么痛苦、这么悲哀呢？不是，人生有另外一面很快乐、很永恒的一面。是什么啊？就是涅槃的境界，是永恒的生命、真理的生命。怎样得到永恒的生命和这个真理的生命呢？就要修道了。此是道，你应修；此是灭，你应正。这个叫做第一展四谛法轮。此是苦，你应知；此是习，你应断；此是道，你应修；此是灭，你应正。这个是欠展，是欠展。哦，第二展是欠展，第三展呢就是正展了。这些苦我已经知，此这些习我已经断，此是这些道呢已经我已经修了、啊、这些灭呢，这些涅槃的境界我已经正了，叫做三展。第一种是四展、哦、此是苦，百姓此是集招感性，集招感痛苦；此是道可修性，此是灭可正性。这个是第一事件。第二呢是欠，此是苦你应知，此是集你应填，此是道你应修，此是灭你应正，是欠展。第三展呢就此是苦我已知，此是习我已经填了，此是道我已经修了，此是灭我已经正。这个是正展，证明的正、啊、引自己来证明法，叫做三展四谛十二行法轮。哦，这一个呢就是小乘法，根治呢这五比法问这个焦层二，你们明不明啊？咁焦层二说我已经明了。咁法呢就叫他呢叫做印证他，叫阿逸多，说他是已经了解了这个本质了。咁从此以后这五个人呢就跟法来出家，咁意思呢就法法增生宝成立啦，四谛法就是法宝，法就是法宝，五比丘就是增宝。啊，根治咧就到处去说法度众生，讲啲因缘啊、本事啊，劝人哋系修道啊，讲啲小乘法，呢、这个系叫做阿含士。哦，阿含呢亦有增一阿含、中阿含、集阿含、长阿含四种。啊，而家我讲五事八教嘛，啊，五事之中咧系华严事之后咧，根治就系阿含事啦。咁啊，佛咧系 講阿含教咧，令到呢啲動根聲聞啊，依法修行啊，真係證咗阿羅漢果喎、哦。但是他们得小慧足、啊、真是好、啊、修学佛法可以了脱生死、啊、好快乐啊，涅槃的境界好好啊，于是呢他就补果不前，不肯再继续修行了。所以佛呢就在方等会上、啊、四教并谈、哦、什么叫做方呢？因为四教并谈叫做方，三更普被叫做等，即是不但教这个二更声闻，而且呢上更利智的人亦有，中更人亦有，三更普被，尤其是呢借这个慧摩居士来呵斥这个小乘人，震撼这个大乘法，令到二乘小，这个二乘是什么？阿罗汉辟支法，此小无大，发菩提心，菩提心行菩萨道、哦、所以呢这个呢就叫做方等士、啊、方等士、啊、方等士大家发菩提心了、啊、我发菩提心，你又不发菩提心，我又胜过你，你你我我人我之见各种种执着、哎、法呢又讲波耶真空、啊，不应该是有我相、有人相、有众生相、有受者相、啊、应该无自生心、啊、无相布施、啊、修、修这个法法，那这个叫做波耶士、啊、这个波耶士呢是讲这个真空实相理、啊、实相无相，无所不相，啊、就令这个藏教的小乘转为通教别教的菩萨、哦、那呢是会一切法呢通通是摩诃演，令这些小乘也好大乘也好都可以正明白这个波耶，所谓不共波耶，共波耶、啊、明白这个波耶的真空妙理，这个波耶真空妙理呢可以扫荡一切的执着，这个叫做波耶士。最后了，最后法将入灭的时候呢就讲这个法性常住，讲人人皆有法性，人人都可以成法，法出世的本位呢不是要你们成阿罗汉果，不是要你们修这个小乘法，而是要你成法的，令他呢得到这个根本智。所以呢《法华经》呢开见显实，开即显本，普受一切弟子的记，令他舍心归一。最后又讲这个涅槃经，讲这个法性相知，一切众生皆有法性，一切众生皆可以成法，这个叫做法华涅槃师。有首偈叫做阿含十二方等八，二十二年波耶谈，华严最初三七日啊，化佛涅槃共八年，所以佛说法四十九年，就是讲这个华严阿含方等波耶同埋化佛涅槃，这个叫做五时、啊、八教又是什么呢？咁嗱，而家讲到这个八教啦。八种教，佛所教化众生的道理呢可以分开三、八种：顿、渐、闭、默、不定，是属于是化二四教。这种讲法呢是只有这个形式，是没有这个实际的， 等于乜嘢咧？等于开一张药方俾你，系冇药，未揸住药丸，只系揸住药嘅名啫。哦，咁呢、这个其次咧就系讲呢个仲通别现四教咧，系化法四教，系依照呢种方法去修咧，就可以。成嗱，仲藏教可以成阿罗汉果。哦，通教咧通于小乘，通于大乘。别教咧系渐修渐证。圆教咧一修一切修，一证一切证，一断一切断，系叫做圆教。哦，咁。顿嗱八教之中，顿渐秘密不定呢四教咧，系顿教之中咧有顿教部同埋顿教上嘅分。化验了二大教，系令一切菩萨咧顿解顿证，呢啲叫做顿教部，系不立鸡翅嘅一超直入嘅。纵然是小乘的根基呢，亦可以一开始修行即证四果。佛在世的时候啊，有些人一见佛呢即刻证了阿罗汉果都有的、哦、不需要经过初果、二果、三果，这个叫做顿教。渐、哦、教又怎么说呢？渐教呢係亦有呢個部同埋呢個相嘅分別啦。譬如話，最初以《阿含經》為漸初嘅話，方等就係漸中，波野就係漸後。由淺而入深，好易好似登高僧一樣，一路一路爬上去。又好似入大海一样，由浅的地方进入深的地方，这个叫做渐教部。如果你渐次修行，经历十相、十字、十行、十回向等各种种的位次，这个叫做渐教相。这个八教之中讲了渐教同埋顿教啦，呢个不定啊，渐秘密又点讲啊？咁秘密咧，亦分呢个部啊，秘密呢部咧就系、是、一切陀罗尼咒，系属于秘密部，因为大家响佛前问法啊，根基唔同咧。你得大乘的益，他得小乘的益，但你又不知道他得到什么益，他又不得到你，又不知道你得到什么益，叫做秘密相、啊哦、那呢得益不同叫做秘密相，得益不同而彼此知道呢叫做不定、啊，大家在那裡聽法，你的成績是第一，他的成績是第尾，你知道他很蠢，他知道你很厲害，即是等於大家在法前示法這部經、講完這個選擇圓通之後，大家大眾法會大眾得法眼證，是得到大乘的益，但是這個聖比丘尼是證阿羅漢果，得小乘的益，是不定，這個叫做不定教。每句，但你知我知是不定教。OK， 咁讲咗呢个化二四教啦，哦，顿渐秘密不定是化二四教。